萬歲七個，小馬自稱懷緬我，但無法解釋牽掛我什麼。在這紀念冊之中，大傻成熟了很多，他竟祝福我未來要突破。同學就別老友，都想有前程感受，從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手。誰在悼念快將接近成年，誰告戒我發誓不要睡眠，在臨別就似明星給我簽名，對我表演還未抄尝试过，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？愿你也后悔当初，为何胡乱唱这歌？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，同学就变老友，都想有前程感受。从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。